营造出那样一个忧郁、敏感、柔弱又犹豫的困在情爱世界当中的一个抒情王子的形象。大家不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去细细的品味一下他的歌词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姜育恒演唱的《再回首》。我觉得老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，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哈，听到的时候呢，依然还是觉得那么的心潮澎湃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的经典的歌曲了，大家可能比较熟的是不是《十年》了呢？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恐怖之处呢，就在于它适合于一切的离别，